厚，口感更佳，营养更丰富。今天呢，我们帮大家带到的是新疆阿克苏的有机黄金养生枣，在很多的大型超市都是有售的，每袋500克，也就是一斤装的，市面上是98元一袋。今天大家只要在我们5分钟之内打进40071056，40071056，来自于阿克苏的又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有机黄金枣，这个价格真的是帮您省钱省到家，水分足，糖分高，果肉鲜，口感好，无污染是它的主要特点。咱们给您送货上门到家的时候，您就可以看到了，应该说颗粒饱满，而且枣皮很薄，果肉很厚，果壳很小，入口即化，不会出现粘牙或者枣皮卡嗓子的感觉，品质上您可以完全放心。原价98元一袋，现在一箱6袋只要199块钱。您要知道，6大袋的阿克苏枣，市面上您去买就是588元，没有折扣。但是拨打进40071056，40071056，就立刻享受3折优惠，只要大家199元。活动时间只有5分钟，过了时间段就恢复到市场原价了。所以此刻如果大家打不进来电话，一定不要放弃，耐心多按重播键，打进40071056，40071056，原价588元的阿克苏养生枣，现在只要199元，40071056，40071056，留下10秒钟给您拨打电话，40071056，40071056。 不久之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平流层飞艇圆梦号进行了首次试飞，这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百人科研团队辛劳科技攻坚的结果。什么是平流层飞艇？这种通用的临近空间平台有什么作用呢？今天晚间我们邀请到了圆梦号平流层飞艇的研发团队，和您聊聊他们是如何打造这个空中之家的。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空中梦想的家。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是2015年的12月11号，我们和大家呢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在104年前的今天，中国人熟知的一个名字，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先生诞生了。1911年12月11号，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出生于中国上海。在1956年呢，钱学森啊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并且担任首任的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的规划，而且还参与了近中程导弹以及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近中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的实验，并且是参与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等。今儿是钱老的生日，我们通过这个特别的日子再次怀念一下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和各位来说到的这件事情呢，昨天刚刚发生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2015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隆重举行，85岁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从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证书以及纪念章，正式成为诺贝尔科学奖实现零突破的中国第一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评委呢，汉斯在颁奖词当中呢评价了屠呦呦的贡献。每年大约有50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呢大部分是儿童。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屠呦呦参与了中国一个开发抗疟药品的重要项目。当屠呦呦在阅读古籍的时候，发现了一种叫做青蒿素的植物在治疗发烧的配方中多次出现。 于是他开始在感染疟疾的老鼠身上试验这种青蒿的提取物。实验发现呢，一部分的疟疾寄生虫死亡，但是整体的实验效果并不一致。因此屠呦呦继续回到古籍当中寻找，在一本1700年前的古书当中，他发现了一种对于青蒿低温提取的方法，这样得到的提取物的疗效非常显著地杀死了所有的寄生虫，这种有效成分随后被确认命名为青蒿素。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青蒿素能够通过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杀死寄生虫。屠呦呦对于青蒿素的发现引起了对于抗疟疾药品的研制和发展，这种药品呢已经挽救了上百万人的性命，在过去的15年当中，疟疾的致死率降低了一半。在接过证书和奖章之后啊，屠呦呦向国王、诺奖基金会以及全场观众的三次致谢，全场也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参加了现场观礼的诺贝尔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的马昆斯还说啊，今年的诺奖呢有个很大的特点，以往是大家相对熟知的文学奖的获奖者能够获得最长的掌声，但是今年屠呦呦获得的掌声热烈而持久，非常引人注目，她的经历真的很特别，发现也是非常的重要。再次呢祝贺屠奶奶获得这次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85岁，我们要亲切地称呼她为一声屠奶奶，更加呢希望更多的中国科学家可以有机会在未来站上诺贝尔领奖台。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各位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回顾了一下有关科学的大事件，接下来我们和各位走入另外一个大事件。不久之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平流层飞艇圆梦号进行了首次试飞，这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百人科研团队辛劳科技攻坚的结果。什么是平流层飞艇？这种通用的临近空间平台有什么作用呢？今天晚间我们邀请到了圆梦号平流层飞艇的研发团队，和您聊聊他们是如何打造这个空中之家的。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空中梦想的家。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可热闹了啊，有很多位科学家正在做客我们的直播。接下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祝明，欢迎祝老师。你好。 你好。 另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硕士生导师刘东旭，欢迎刘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以及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后郭霄，欢迎郭霄。你好。 大家晚上好。 另外同样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后梁浩全，欢迎梁浩全。你好。 大家好。 欢迎四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这也是我们的节目呢哎呀到现在为止呢阵容最强大的科学家的队伍了啊。这支科学家的队伍呢不久之前是参与到了一个关于呢平流层飞艇的研发任务当中，并且呢这个叫做圆梦号的飞艇在不久之前进行了首次的飞行，也是实现了平流层飞艇的长时间的飞行。今天我们就请来了这个研究队伍当中的一部分的成员，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平流层飞艇他们是如何研发的，为什么要去做一个平流层的飞艇呢？今天就有的听了，有的学习了。先来介绍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祝明。祝老师，您在这个飞艇的研发过程中主要是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啊，我主要是呢负责组织大家共同来研发这样一个飞艇。我们的飞艇呢如果说到应用的话呢，会和这个除了飞艇平台之外呢，还会和载荷啊、和这个地面的一些系统啊交联起来，甚至包括我们的试飞场、我们的发射系统。我主要呢就是负责将整个系统的总体设计啊，然后整个的组织协调啊，把这个工作来做起来。 对，您是大总管。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行，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其他的这三位科学家，他们在整个的这个工作当中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啊？刘东旭刘老师，您在这个研发过程当中是什么角色呢？ 嗯，我的主要精力啊，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飞艇平台本身的。主要是协调这个飞艇各个分系统。然后大家是把这个分系统的总的方案、指标，然后还有技术实现的途径都给论证清楚，大家等于共同努力把这飞艇给做出来。 对，就是大家都向您这边来汇报工作，是汇报工作之后了，您来拿主意，哎，你们这么干， 共同努力 啊。来，再来认识一下郭霄，郭霄你是负责什么工作呢？ 我主要是在这个团队中负责软件方面的一些工作，还有测控这个方面的一些工作。 嗯， 然后比如说包括飞艇机载的一些这个程序的怎么运行什么的，然后这些是主要由我负责的那个团队，然后来整个进行撰写，然后还有就是运行。 嗯，对，你们做的是和程序员有关的活是多一点。 对， 好，再来认识一下梁浩全。梁浩全，你做什么的？ 我主要是做航电的那个硬件系统，还有就是飞艇上的一些机型机构，就比如说电机啊相关的一些工作。 嗯，这一个飞艇得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别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它才能够飞上去，才能够飞得好。 对对对。 那我们听到这儿的朋友就会问了，这飞艇这个东西啊，出现在人类的航空历史上已经好多年了，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分享过飞艇的一些故事和知识，那为什么朱老师咱们又要做一个平流层的飞艇，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这样，就以前我们接触到的飞艇呢都是低空飞艇。低空飞艇呢加一次燃油呢大概飞行几个小时的时间，而且对地面低空的风速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一般超过五级风的话就无法来进行正常的一个运行了。 哦， 而我们平流层飞艇呢，因为飞行高度比较高，一般都会在18公里、20公里这样一个高度。 之前我们跟大家提过的历史上有名的，比如说新登堡飞艇啊、齐柏林飞艇，他们飞得有多高呢？ 他们飞的基本上在4-5千米这样一个高度 啊，这么低的高度啊。 对对对， 也只能是用来普通的载客，比如说有一个大洋跨大洋飞行， 对， 这样的事儿是他们可以完成的。 对， 再飞得高就飞不上去了 啊。对，它上不去了，因为它有一个负重平衡，有一个气动的一个设计原理在里边。 那咱们这次来做的这个平流层的飞艇为什么要把它做那么高呢？ 因为我们一旦超过10000多米以上的高度，到达20公里高度以后，就在我们的云层的上方了。我们知道一旦我们突破了云层以后，那我们就可以充分的利用太阳的能源。利用太阳的能源的话，我们把它转化成飞艇的动力系统的话，那么就可以实现飞艇的一个可控飞行了。而且我们知道太阳能源它是一个循环能源， 对， 和卫星是类似的。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循环能源持续工作的话，那么飞艇的留空的时间从理想状态来说是不受限制的。当然实际上呢会受到我们一些材料的寿命啊，我们一些动力系统它的一些工作的磨损的一些情况啊。 对 啊，但即使这样，我们对平流层飞艇的设计一般也要求留空要在半年甚至1年以上。所以说平流层飞艇的话，比较形象的一个说法的话，就是一个近地的一个卫星啊。但它是一个低成本的， 对， 而且是一个可以完全来控制的，而且可以重复使用的这样一个平台。 我们已经有了卫星，为什么还需要一个这样的近地的卫星？我们要这样的一个平流层飞艇的作用是干什么的？ 卫星呢实际上分两种啊，一种是同步卫星啦，第二个就是一个绕地球飞行的这个异步轨道的这种卫星。我们国家呢在同步卫星的轨点上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非常少的一些点位，我们不可能无限制的发很多的同步卫星。 而且全世界大家还要把各种各样的科还得分好，你们国家几个，我们国家几个，还不能占别人的资源。 没错。那低空卫星呢，如果持续服务的话必须组网，也就是说可能需要几十颗卫星同时来运行，地面同时来维护啊，如果损坏了还要来更换。所以建这样一个系统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而我们平流层飞艇呢，因为是一个可控的飞行器，我单个飞艇的话在20公里就可以覆盖地面大概直径1000公里这样一个范围。我不需要组网的话就可以为局部来提供一个持续的服务。如果我组网以后呢，那我可以扩展成几千公里这样的范围。所以说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比卫星来说它可以载重的能力很强。而且它的成本会低很多。 能低到多少呢？ 这个是我们一个是商业秘密了。 这个未来还有很好的商业开发的前景。 对，我们现在呢已经在和一些民营的一些公司在合作。包括和一些电信运营的一些部门也在合作。 好啊，听到我们的节目，估计有更多的人可能来找您合作。 对。 好，我觉得这个新科技其实应该有必要给它来转换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这样才会让更多的科学家来去从事很多的研究嘛。 对，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想。我们希望把这些技术转化成一个社会的生产力。 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其实平流层的飞艇啊，我听您这么讲完之后，放在那个地方，它呢跟卫星比起来能够接近卫星的一些功效，但是它的成本要比卫星低很多。 对。 那为什么我们要放到平流层的这个位置？为什么再不高一点？再高一点，其实大家都知道，它能覆盖的面积就更大。为什么不能再高一点？ 啊，它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飞艇的设计里边，我们有三个平衡。 嗯。 一般要要求一个浮重的平衡。 对。 浮重的平衡，也就是说浮力和重力要平衡。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推主的平衡。还有一个能源循环的平衡。 嗯， 但是我们知道，一旦到了20公里以后，空气已经很稀薄了，大概是地面空气质量的1/14。 嗯， 所以说这时候如果要实现这些复杂功能的话，飞艇的体积已经做得要相当的大。 嗯， 一般要在100米量级的左右。 哦， 那如果我们要上更高的高度，比方说25公里、35公里高度的话，空气更稀薄。 嗯， 那么为了产生同样的一个重力呢，我们需要的体积又非常大了。 嗯， 所以一旦超出一定的高度以后，这个系统从它的建造的复杂性和它的成本来说， 嗯， 可能又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 嗯， 所以目前的话，我们国家包括国外的好多国家，基本上集中的研究的高度在18到22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就这个范围其实是最经济的。 对，是比较经济的一个高度， 一个平衡点。 对， 我在新闻当中还看到啊，关于咱们这次这个叫做圆梦号的飞艇呢，媒体报道说啊，经过科研队伍的研发所使用的高强度的材料，可以呢来让飞艇在这个高度呢进行长时间的滞留，并且呢在设计阶段还将飞艇的骨架、螺旋桨、支架设计到极限的轻度。哎，接下来我们再跟另外一位做客本期节目的科学家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讲师、硕士生导师呢刘东旭，来跟刘老师聊一聊。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设计是咱们的整个科研的队伍在这一步，在这个平流层飞艇设计过程当中的一个亮点，是吗？ 嗯，是这样子，因为平流层的这个环境是比较复杂， 嗯， 整个对这个材料的要求非常高，对各种设备的运行的可靠性、耐老化的程度都是要求非常高的。 您先说的平流层的环境是比较复杂，可是我们很多朋友坐飞机的时候，飞机不就是飞到那个平流层嘛？一到那儿之后，安全带也可以解开了，空姐也给你开始送饮料送吃的了，都说那是相对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 对，平流层它的气流是比较稳定，就是适合飞行器平稳的运行。但是它这个就是太阳的辐照，因为是没有云层了，太阳辐照会特别的强。 嗯， 同时是臭氧的浓度非常高，一般臭氧层啊都是在20公里高度附近的。另外一个就是它这种温度啊，就是高低温的这种交变也是非常的厉害。 嗯， 所以这个是就对这种飞行器的服役的这种条件就是非常苛刻。 嗯，对于它苛刻到什么程度？它必须要能应对什么样的状况才可以？ 好比是就是从老化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般地面的话，这种臭氧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嗯。 然后紫外的话，由于这种大气层的吸收也基本上是非常低。 嗯。 但是在20公里高度的话，它臭氧浓度非常高，是这种整个高度层最高的，能到这个21 ppm 这种量级的，就非常高的一个臭氧的浓度。 就是比如说放个材料在那儿，这材料可能晒不了两天就坏了，就软了。 对，就是和地面相比的话，时间就短了非常多， 嗯， 非常多。另外是它是一个综合的老化，你相比太阳辐照和臭氧的一个综合作用，还有一个高低温，零下大概70-80度都摄氏度都是有可能的，到甚至到零上， 哦， 这种一个昼夜的一个交变， 嗯， 所以一般的材料的话都是不一定能扛得住， 嗯，所以你们这次又找到了新的材料。 对，这次的话就上面不论是从材料的、从设备上都用了很多新的设计。 嗯，这些都是秘密不能讲吗？ 也可以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相比这个就是蒙皮材料这种的话，就是我们用了很多层材料把它给层压涂覆在一块儿。 嗯， 然后表层的话都经过一些那种防臭氧啊、防这种紫外的这种设计，然后来保护里面的这种功能层，这种包括纤维了，包括阻隔层了， 嗯， 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功能层不受这种老化条件的一个损伤。 嗯， 所以说对这种材料呢，就是整个的这种设计，包括这种工艺和加工过程，要求都是非常的高。 而且据我了解，包括这个飞艇上放的太阳能电池板，也是你们重新针对这个飞艇的外形来进行的设计。 对对，我们这块是有专门的团队负责这个能源系统，是我们这个叫孙康文老师的。 嗯。 然后是做这个能源系统，就是这个就是技术水平非常高的。 嗯。 太阳能系统哈，就针对这次的飞艇哈，我们特制了一个太阳能电池的一个结构。 嗯。 主要是一个，通过一些就是一些隔热的设计和一些膜结构的设计，就是实现这太阳能啊，既是整体是个柔韧的，就不像这种地面的电池都是刚性的。 对，嗯。 同时是它效率也非常高。 嗯。 效率非常高，就是比较适合这个平层飞艇。 对，就是它能够整个裹在飞艇的外面， 对，整个能随行的。 啊，这我们现在在地面上看到的很多电池板都是非常平整的， 对， 方方正正的太阳能的电池板。 对对对，但是用在飞艇上，因为飞艇表面是曲面嘛，是曲面，它就是要求这种随行的效果。是比较好，不然的话它就容易折了。 我刚听您说啊，光是这个蒙皮的材料是有团队在做，这个电池也是有团队在做，还有我们今天说到的飞控啊，还有这个软件的这一部分都是有团队在做，得多少个团队大家合作才能把这个事儿做成？ 就是我们就是整个大的团队里面分了一些小团队，大概是有个将近十个吧，十个团队就分的稍微细一点的话，分别负责这种就是飞艇的各个的分系统的一个研究方向。 哎呀，一个飞艇都得这么多人来共同合作，难怪在这个新闻中跟大家来说的是百人的一个团队啊，共同把这事儿做成的。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还有另外两位呢，博士后，同样也是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接下来呢，来和郭霄聊一聊软件在这个飞艇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郭霄，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呢，相当于在整个飞艇这个团队里面，可能处于一个服务性的一个地位，就相当于现在大家都提互联网加，就相当于。其实互联网也是作为一个基础服务性的一个东西，像 你是通过软件帮他们订个饭吗？服务性的地位， 对，类似 啊，真是这样啊？ 没有，就是说类似于，但我们处于的这种就是服务性的这种态度和作用，类似于这种，只不过我们可能处于就是说我们递个数据啊，不是递个饭，可能是递个数据啊，然后我们可能就是说递个指令啊，然后呢，另外有一部分呢，我们可能也是做。控制这个方面，控制这个方面呢，然后我们另外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团队，然后由那个郑泽伟老师，然后他来负责的。但是呢，我们这一块呢，可能就是更往后看了一步，就是可能我们想的是用一些现在比较智能的一些控制的方式，比如说像机器学习啊，像这种数据挖掘啊，就是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来。对我们这个平流层这个复杂的环境，然后进行一个数据的提取和建模，为我们以后的一些控制，然后来做好一些基础。 哎，你有没有觉得心里不平衡？因为别人做的工作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我设计了这个外形，我里面做了这个框架，然后你的是软件，什么都看不到，而且还要给别人提供服务，有没有心里不平衡？我以后要做点更重要的事情。 有的时候， 郭老师的 关键 也是最有展示度的，最能看见的， 啊、是吗？为什么呢？ 因为现场的这个就是整个的地面站的软件，大家都通过地面 站。飞艇一旦上天以后。负责操纵的就是郭霄的团队了 啊、他是等到最后这临门一脚的时候啊， 对，最后 开始是来给你们服务啊，后面你们都得听我的了，这有点意思。 而且我们想未来我们的飞艇如果要提供持续的服务的话，必须是一种智能的无人管理的服务。那么要实现这一点呢，实际上软件包括刚才讲的智能控制，它发挥的作用要非常大了。因为它如果曾经累月的飞行，地面还需要一个一定数量的团队来持续的来操控的话，这工作量太大了。 对， 所以郭霄老师研究的机器学习和智能控制，我想在未来我们飞艇应用的时候会大有前景。 对，尤其是你在这个民用的环境当中，老板们都想的是如何节省成本，要是机器能够做的事情，我当然就不需要人了。所以在这一部分，看来郭老师，我刚才是有点小瞧你的工作了啊，失敬失敬。接下来再跟梁老师聊一聊，梁浩全老师，您做的是飞控，飞控是干什么用的？就是让它飞起来，控制它不要到处跑吗？ 对，就是在天上怎么来控制它飞行，就是刚才郭霄老师这样子， 对， 他是用现代控制的方法，现在我们是用那个传统的 PID 或者是这是专业的说法，就是。怎么才能 翻译一下 就是我要有一个航路，我要飞直线，我要怎么让它能飞，沿着直线飞行这样子。 可是在平流层当中，这个飞艇不是应该保持一个相对不动吗？因为它要是定位来去传输数据，就像卫星一样，它应该是不飞才对啊。 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实际上定位的话，如果地面不动的话，我们叫地处为零。但是空中是有空气流动的，所以相对于空气的话，飞艇是在运动的。所以我们这时候它的相对速度呢，我们叫它空速啊。所以我们飞艇很重要的一点，在天上要保持一定的空速，如果空速大于风速的话， 那它就相对于地面会发生运动。如果和空速正好相等的话，那它们相对地面就是一个静止的一个状态。 嗯，所以它其实是在动，但是让地面感觉出来它没有在飞。 对对对。 这个事儿听起来不太好控制呀、啊，因为你要和就像两辆车你在路上开一样，保持同样的速度，不太容易的这一件事情。 这个是这样，因为我们飞艇在天上呢，覆盖的面积很广。 嗯。 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做到非常精确的，比方说。停在一个米级的这样一个偏差， 嗯， 我们可以是几百米级的这样一个偏差， 嗯， 这样的话对我们一些服务，比方说无线的一些通信啊，网络一些覆盖啊， 嗯， 实际上是没有本质性的一个影响的。 啊、哦，行，听各位介绍还真是挺有意思的。这个飞艇，每个人呢在飞艇的整个的前期研发当中负责的任务都是各不相同，但是每一个任务呢都很重要。接下来还想跟各位再聊一聊，飞艇呢也是由你们所进行制造的，制造也是在各个科学家的手中呢所完成了这个飞艇的形态，并且进行了首次的试飞。在制造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特别有趣的故事？稍事休息一下，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继续和您聊。不久之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平流层飞艇圆梦号进行了首次试飞，这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百人科研团队辛劳科技攻坚的结果。什么是平流层飞艇？这种通用的临近空间平台有什么作用呢？今天晚间我们邀请到了圆梦号平流层飞艇的研发团队，和您聊聊他们是如何打造这个空中之家的。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空中梦想的家。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今天呢做客节目的这四位嘉宾啊，四位科学家都是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他们，分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祝明，以及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讲师、硕士生导师刘东旭，以及博士后郭霄，还有博士后郭浩全。再次欢迎四位回到节目当中。与此同时呢，问问祝老师，刚才我们也在导听当中啊，也向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提出了一个疑问，就这个平流层的飞艇在军用或者说在民用，它未来能够分别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平流层的平台呢实际上是一个军民两用的平台， 嗯， 也是说我们国家现在重点在发展的军民融合， 对， 这样一个领域非常突出的这样一个平台。 嗯， 应该说在军用方面来说它的作用也是非常强的。 能干什么呢？ 啊，比方说我们在20公里如果带一个高清相机的话， 嗯， 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它附近的区域进行高分辨率成像了。 哦， 啊， 比如说拍北京可以拍得清清楚楚， 可以拍得非常清楚。 有雾霾能拍清楚吗？ 如果有雾霾的话，我们会使用萨雷达的系统，就是能够穿透雾霾的这样的一些系统。 这么厉害 系统。对。 哦，那这个路上的交警是不是也会有这个系统？比如说雾霾的时候你要违章了，还能拍到你的拍照。不开玩笑了啊，来听您说这专业的事儿啊。在这个军用的角度可以进行这个携带照相机来进行拍摄， 来进行一个拍摄。 嗯， 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作为一个空中的一个通信节点。 嗯， 啊，比方说我们的飞机啊，或者我们其他的一些飞行器啊，如果出去执行作战任务的话， 嗯， 那么现在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地球曲率的影响，或者其他的一些遮挡， 嗯， 或者一些地面的一些效应，导致它通信距离是非常短的。 这个能当预警机来用吗？ 我想是可以的， 也有这个前景的。 对对对。 哎呀，真是了不得。来，您接着说，在其他方面呢？ 如果我们在空中做一个通信基点的话，那么我们的通信距离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扩展。比方说，我们先把，地面的一些指令发到飞艇上，因为它覆盖的高度很高嘛， 嗯， 然后再由飞艇呢再发到目标的一些飞行器上，这样的话就把这个通信的距离远远的一个提升了。 嗯， 啊，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和我们民用服务里边飞机基站是一个道理。 嗯， 啊，比方说我们现在如果大家有这种出海的经历的话， 对， 如果我们离海岸比较远的话，脱离了地面基站一个范围的话， 就木有信号， 我们就没有信号了， 对 吧？如果我们把4G 的基站放在飞艇上， 嗯， 然后飞艇我们不需要离太远，就在海岸的上空就可以了。 嗯， 那么我们很容易就往海里延伸200到300公里的这样一个通信距离。 哦， 所以即使大家航行出很远的距离，我想还是可以通过 4G 来打电话，甚至通过它来进行上网。 但您这一做海事卫星电话，嗯，那不就没生意了吗？ 对，我们希望能够成为海事电话的一个 替代的一个服务，将来 按您这做法，我觉得未来是指日可待了啊。从军用和民用的角度，比如说民用可以来把它当成一个基站来用，军用的话呢，我也看了一些媒体的报道，说未来有可能把它当成一个平台来进行航天器的发射，都是有可能的。 对，因为我们现在的航天器的发射呢，多数是地面发射，实际上很多的燃料和能量消耗在这个近地的一个距离啊，因为近地的空气密度还是比较高的。 对，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平台放到了平流层以上啊，比方说20公里以上的话，如果我们这时候再发射的话，我想对于一些小型的卫星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小型的运载系统、火箭系统，这样的话可以降低非常大的一个成本。 对，而且咱们从环保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排出的烟尘也都是相对在空气的上层了啊，跟下层的这个普通生活的老百姓也会离得远一点，这是我想的比较远一点的事儿啊。我们再回头来说来这个圆梦号平流层飞艇，刚才呢刘东旭老师也跟我们说，您是负责整个相关系统的一个调遣的工作，当然这也是一个服务的工作。我想问问您，在整个调遣的过程中，有没有人不听您的话？约好的啊，这个星期五交活您还没交，那怎么办？接下来的兄弟们都等着了，就差你这一个了，您会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整个的我们各个分系统的配合还是比较默契的，但是有的时候也难免出现进度就是不太一致的这种情况，这也是有的。 然后呢您的一般怎么处理呢？ 一般的话就是要就是一起大家坐下来碰碰头，看看是到底是哪块哪个方向的问题，是这个就是确实难度比较大，还是有些这种就是组织的不是说很非常到位，就针对相应的问题吧，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因为就整个的团队效率还是非常高的，出现任何的情况的话都会第一时间去解决。 您说效率比较高，整个这个活儿从开始有这个想法到最后飞上天成功，我们今天跟大家来报道中建立了多久？ 这个就整个从设计到这个飞上天，就是这个飞艇的话，大概是用了不到7个月的时间 啊，不到7个月、啊。 对，这个是这种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哇！ 但是这个是都是因为这个团队，因为有10年的一个技术积累在那儿。 过去你们都做过什么？ 对，过去就是相关的这种研究实验，包括试飞也是飞过挺多次的。应该这次飞行的话是应该是10年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的结果。 就过去10年磨这一剑。 对，磨这一剑。 今天回头看来， 对， 有没有一些什么故事让您特别难忘？这事儿7个月就做完，这个大干快上确实够快的。 对，你像我们做科研的吧，就是凡是有这种比较新的、有挑战的这种事儿，都是觉得非常感兴趣的。因为这个飞行器确实是新的飞行器，我们对这个飞行器也抱了非常高的一个期望。里面很多点确实都比较难，不是说那么容易来做出来的。所以大家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都是这种兴致非常非常高。就是这种整个工作的热情呢，包括这种态度都是非常的好。里面发生的应该很多很多，就是值得铭记、值得回味的一些故事。 您转过头看了一下郭霄和梁浩全， 对，我就举个例子吧， 他们给您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哎呀，特别的深刻。我这个先举个例子，就我们在设计的飞行器啊，有个挺难的地方，就是怎么着让它更好的控制。所以为此我们设计的一套就是这种矢量的控制系统。矢量的控制系统就是把这个整个飞艇啊，能让它机动性特别好，控制性也特别好。就这个矢量控制系统啊，就主要是这个就是梁老师在做这个矢量控制系统。要不你简单介绍介绍你的矢量控制系统的一个情况？ 梁老师显得比较娇羞，不好意思说嘛。 没有，是这样的，这个它是要在那个平流层的环境下工作，它就是要在那个低温的环境，就是怎么能保证它在低温的环境-50度、-60度这样环境下能可靠工作，就要在前期要做大量的这个模拟实验，就是模拟我在这个20千米的高空来工作，所以要开展大量的实验。 在地面上模拟-60度。 对，是这样。 那你们到哪找那么大的冰箱啊？ 就是我们有一个试验的环境箱，就模拟这个环境来做这种实验的。 然后呢？没有然后了是吧？ 我举个例子吧，因为它实验要特别的频繁，特别多，每次就看见一个大风扇，那个一个挺大的一个端桨，就像风扇一样在来回的摆头。这个就看着这个梁老师一直是就是盯了那个这个整个矢量的系统前面，天天的左看右看，左看右看，每天都不停。 那么含情脉脉的定的， 对，含情脉脉还乐此不疲。 哎呀，什么原因呢？我听起来都觉得很枯燥啊。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心中的女神吗？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梦想嘛，相当于就是在这个团队工作，就是想为这个试验成功能做出自己的贡献，就是要那个就奉献嘛，就相当于我总觉得是这样的。 嗯，真棒真棒，就是大家为着一个目标来共同努力，其实最后这个事儿做成了，就是那种成就感啊，共同来分享这些成就感是完全会不一样的。 我爆一点料啊， 哎，您说。 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做得这么快呢？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嗯。 啊，第一个呢，实际上虽然我们是学校的老师和学者，但是我们对生产制造这一块也还比较在行。 嗯。 所以我们飞行器上80%以上的部件都是我们自己来做的。 你们自己造的？ 对，自己造的。 哇。 所以这个就控制了一个我们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同事和伙伴非常能干的。 嗯。 啊。你看刘东旭的话啊，为了在两三个月时间里边把那么大的一个囊体做出来啊，基本上就是每天都在这个我们昌平的一个基地，条件相对艰苦的地方， 嗯， 啊也不回家啊，基本上一待很久，晚上工作到12点，就在这个生产的第一线上。 这不就是一个标准的科学家的形象吗？ 对，你像我们郭霄呢，受了伤， 受伤，他怎么受伤？ 有一次打球的话，把那个软骨给撞坏了，做了个手术。但是在家里休息了也就一周的时间，就立刻回来了。而且很快跟着我们去这个内蒙的实验场，所以每次看到他从那个车上，我们有实验车有楼梯嘛，上下的时候我都很担心的。啊，我们梁浩全呢也是为了这个事儿，也是那个牺牲了很多陪女朋友的时间， 就把那个风扇当成了女朋友。看来看 到现在我们也没见到他的女朋友。 哦，原来是传说中的女朋友啊。 不，他是真有女朋友，只是说没有带我们来看过。 哎呀，其实做科学家的女朋友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一旦遇到科学家们为了自己的梦想要来去完成，来去努力的时候，可能这个牺牲就得必须来做出了。 对， 今天跟四位科学家来聊这个话题呢，聊得非常开心，但是还不够尽兴，因为我们时间的原因，更多的故事还没有办法听几位来讲，希望有机会能够将来再跟各位聊一聊有关于你们所打造出来的，亲手铸造出来的航天器的故事。也祝愿在接下来有关呢这个梦想飞圆梦号飞艇2号3号4号一系列更多的实验都能够成功。谢谢四位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最后呢，送上这首梦想启动送给所有的朋友。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了，主持人玉龙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